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14集。齐峰拿钥匙打开门，抱着他进去，穿过走廊，再打开他寝室的门，反手关上。房间里没开灯，弥漫淡淡的馨香。云建威捉住齐峰正要拧开灯的手，在他哥的脸侧落下一个吻。 哥。 云建威轻轻吻齐峰的唇，他哥的呼吸克制，抱着他的手却很紧。黑暗中他低声开口， 你想不想要？ 柔软的床垫压上两个人的重量，发出弹簧被压迫的震动声响。云建威紧抱住齐峰，仰着脸与他接吻，单薄的被陷入床垫，暖热发烫的气息如蝉蛹包裹着他。黑暗的房间里，吻声与喘息黏腻纠缠。齐峰极少失控，此时却被深中蛊惑一般嗅闻云建威颈间的淡香，不自禁地抚摸他的脸颊。云建威追着他哥的唇舔咬，意乱情迷之中用力把自己撑起来，跨坐到齐峰腰上。齐峰慌忙握住他弟的腰，云建威咬得他断续难言，转眼间流了一背的汗。 微微，等等。 云建威早解开了他的衬衫，坐在他半裸的坚实腹肌上，坏心眼的俯身。 哥哥，你不想要？ 齐峰感觉自己肚子上简直像坐着一个火炉，下一刻下一秒就能把它烧着。他哑声回答， 想。 他呼吸灼热，不得不捧起云建威的脸仔细亲吻，尽量让自己语句通顺。 但是我想好好的，微微，我想等我们正式见过家。 等什么？等到爸妈一起把我们送入洞房，等到我们俩扯证成为合法伴侣，先结婚再实行性行为啊。 齐峰涨红脸吭哧，云建威对他哥简直又爱又恨，脸一垮，眼泪汪汪撒娇。 还要我等？我要是个姑娘，谁还在这等你养黄花菜？我早嫁人去了。 齐峰收紧手臂抱着他，慌忙无措的。 别嫁。 云建威好不容易把他哥拐到床上，这样温暖的小房间，昏暗光线，气氛正好。他舍不得与齐峰分开，干脆下定决心跪坐起来，在齐峰面前脱下毛衣，只穿一件薄薄的衬衫，又通红着脸解开腰带，褪下西裤，赤着白生的大腿，细腻的皮肤在黑暗中都白得显眼。 你要是不想要就出去，我自己弄。 云建威羞耻开口，话音刚落，他被用力抓住大腿，那力气重得差点让他喊疼，但很快齐峰就松开了力道。黑暗中云建威看不清他哥的表情，只听到沉重压抑的呼吸。齐峰没有再说话，他托起云建威的腰，低头抵在他弟光滑温热的小腹上，良久抬起头吻上肚脐。云建威小小恩一声，腿肚打个哆嗦， 这个动作让他不明所以，却如过电一般酥麻的蔓延全身。齐峰一路吻上，推起他的衬衫，缓慢而深入地亲吻他的身体，每一个吻都带着力道印上他的皮肤，仿佛要触碰血管和骨骼。当齐峰吻上他的胸口时，云建威不自觉地深深呼吸，生出齐峰在亲吻他的心脏的错觉。他被温和地按在墙上，衬衫推到胸口，温暖湿热的口腔裹得云建威要晕了。他背贴着冰凉的墙，云建威抖着手指抓住齐峰肩膀，紧接着他张嘴差点叫出声。 不不哥，你从哪里学来的？我要生气了。 网上不想你动。 云建威想说你不会看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吧，但他被吻得喘息，勉强换气，被齐峰抱着放在床上，直挺挺的背终于放松陷在床里，很快起身靠过来捧住他汗水湿腻的脸。 不喜欢。 云建威瘫软在床上喘气，脸埋在被子里不敢看人，那应该就是喜欢。齐峰查阅诸多帖子，总结出恋人间对身体的亲吻和安抚能够有效缓解紧张和不适，需要把握节奏并时刻注意伴侣的情绪变化，贸然结合极易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痛苦。齐峰兢兢业业，以虚心学习的态度对待他与云建威的恋人关系，无论是灵魂的还是肉体的。他观察他弟的表情，确定没有抵触和不喜欢，亲了亲他弟的耳朵，重新俯身下去。云建威的声音闷在被子里，他一刻不停受到强烈刺激，感官如同风暴浪潮中的一只小船，跌宕晕眩。到最后他软绵绵钻进被子里，无知无觉露着一截白腰。齐峰给他拉好衣服，只扔进垃圾桶里，过来把人抱着。云建威光着腿缠上来。 哥。 嗯。他扬起下巴，汗巾着额头，好奇问， 你是不是准备了很久？ 嗯。齐峰脸皮薄，没多说。云建威心中叹息，无形之中他哥又默默地为他的感受做了这么多事。齐峰摩挲他的额角，低声说， 困了。 云建威模糊嗯了一声，身体经历在不间断的强烈快感后缓缓回落，开始感到放松和困倦。 嗯，刚才我好舒服。 齐峰没说话，呼吸却重了。云建威濒临睡着边缘，无知无觉地贴着齐峰打哈欠。齐峰如小时候那样把他轻轻抱在怀里，轻拍他的背。云建威呼噜又不知道哼唧些什么，渐渐安静下来。他睡得很香，连骨头缝里都觉得舒服，像埋在一团飘忽的云里，云外刮风下雨，云里宁静不受侵扰。仿佛睡了很久，云建威不知为何迷糊醒来，睁眼一看床边早已无人。他爬起来，手机显示半夜两点，齐峰回旅馆了。云建威开始不高兴， 怎么还回旅馆呢？ 他兀自气了会儿，心中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又来劲儿，精神十足的下床，进浴室洗了个澡，出来后从衣柜里拿出白色大棉袄套上，棉袄很长，能裹住他里头的睡裤。他拿起钥匙、手机和银行卡，潇洒出门。午夜的伦敦街头万籁俱寂，路灯的光穿过黑暗，在寒冷的风中点燃心点温暖。